陈谷原本计划的平安夜节奏已经被彻底抛弃了。再到方瑞、乔一帆、安文义等人过来后，陈果已经主动示意他们去挑礼物了。结果到最后乱了套的礼物搭配成了一个大笑点，训练室里众人嘻嘻哈哈乐成一团，陈果原本心中的那点不快也飞快消散了。送礼物是为了啥？不就是图一乐吗？现在弄得大家这么开心，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看来随机挑选的这个惊喜还确实是挺有趣的。陈国准备的礼物也不是只针对战队的选手们，网游部门、技术部门那也都是星星重要的组成部分，陈国有按人头准备每个人的份儿。不过这些部门的人又不在训练室办公，不过陈国索性却主动招呼了他们一声。武晨等人过来拿了礼物，拆封什么的难免又是一番乐子。比较扫兴的那就是关荣飞了，被强行拽过来挑礼物，那叫一脸的不情愿，风风火火冲了过来，从圣诞树上拽了一个就走，前后没十秒就从训练室里消失了。到最后所有人挑完，拿着各自合适或是不合适的礼物闹完，众人的目光落到了陈果以及挂在圣诞树上的最后两件礼物上。 诶， 陈果有些诧异， 谁还没来吗？ 他问着。礼物是按人头数好的，他还没挑，按理最后的话应该只剩一件礼物，可是印象里星星的成员已经都来过了呀，包括只存在了十秒的关荣飞，陈果也清楚看到他是拎着东西出去的。 如果最后没得挑的话岂不是很无趣？ 叶修说着。 哦， 陈果听出了些名堂，再朝圣诞树上一看，两件礼物，一件眼熟，毫无疑问正是他所准备的之一。另一个 你放上去的？ 陈果问叶修。 现在是到你挑选的时候了， 叶修说。陈果怔了怔，他真没想到最后还会有这样的小细节留给自己。要选当然是选自己不知道的那件了，但是这个不会是叶修那家伙为了凑趣什么的临时张罗起来的吧，比如随手把自己的半包烟包装起来什么的，这种事儿陈果觉得叶修是可以轻易做出来的。不过走上前去的陈果看了看那一份对他而言很陌生的礼物，包装的同样细致，看起来绝不是随手张罗，也是精心准备的吧。陈果有点感动，他没有再迟疑，从圣诞树上摘下了这件特意为他准备的礼物。 是什么？ 陈果被想看又不敢看的心情包裹着。 拆开就知道了，是你很想要的东西来着。 我很想要的东西？ 陈果茫然了，一时间他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很想要的东西，更不清楚叶修怎么会知道。礼物很轻，陈国取下来的时候真有点怀疑是半包烟什么的了，可是现在听到叶修这样说，陈国觉得这应该不会是什么恶作剧。拆开包装，拿出里面的纸盒，打开一看，里面藏着一张卡片，圣诞卡片。 这就是自己很想要的？ 陈果疑惑，心底里也浮起了一丝小失望。他取出卡片翻开一看，并不算太漂亮的字体在上面写着，你一直都想要的，如你所愿。而后两个签名，叶秋、苏沐橙。陈果怔住，思绪刹那间回到了几年以前，那时他只是个寻常的粉丝，和很多家世粉们一起狂热地支持着家世，支持着叶秋和苏沐橙这两位大神，大神们的签名当然是他们都想要的东西。再然后那个雪夜，一个陌生人来到了星星网吧，用陈果的账号40多秒干掉了一个竞技场中的对手， 而后申请成为了一名网管。那时陈国以为这是一个被战队淘汰无处可去的无名之辈，他收留了他，鼓励了他，并玩笑着拜托他重返职业圈以后帮忙搞到叶秋和苏慕城的签名。这只是玩笑话，陈国并没有认真，但是两年后他却收到了这份圣诞礼物。签名本身已经不代表什么，此时的陈国想要个叶修或者是苏慕城的签名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，但恰恰就是这一点提醒了他，如今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只能在远端默默支持偶像的普通一员，他和他曾经非常喜爱的人站在了一起，他们是朋友，而且并肩奋斗。这一次他不再是一个旁观者，而是一个参与者。星星战队有叶修，有苏慕城，也有他，还有大家。这是这两个签名所涵盖的意义。陈国瞬间就理解了，他感觉到自己的眼眶已经有些湿了，但是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哭出来真是太丢脸了。陈国飞快地背过脸去抹了一把，狠狠地收敛了一下心情，摇了摇那卡片说， 这个真是 陈国想说个玩笑话，想说这个真是太打发人了，但是他实在无法说出口，因为他明白这一张卡片的分量。他想装作不懂，但是却舍不得。 靠，就俩签名，这个太糊弄人了吧，超没下线啊。 结果他没说，却被人抢着说了。礼物是什么？这本就是人人好奇的东西，其他人老是等揭晓。但魏琛哪会这么本分，早凑上来看了，一看上面那两个签名，他没想出来那么多，立刻就把这当成是叶修忽悠人的恶作剧，强力谴责上了。 你也是的。 魏琛鄙视完叶修，又训起了苏慕城， 就跟着老叶没下线，咱老板多不容易啊，好不容易过个圣诞，你俩签俩破名就当礼物打发人呐、啊？就算要搞签名也应该大家都签啊。啊，老板娘不哭啊，来来来，我也给你签一个。 签签签，大家都签。 陈国叫着，却早已经把那张卡片给塞起来了，果断反身去圣诞树上取下了那件最后无人选到的礼物。 就签在这儿上吧。 这无人问津的礼物被拆开了，原来是一本画册。礼物都是陈国准备的，哪件是什么，他一看包装心里就基本有数。这画册是星星自己做的周边，内里是请专人取星星战队的角色形象绘制而成的角色图，在这个上让每个人签个名，真的再有意义不过了。 咦，画册印出来了。 魏琛接过后翻看着，星星要出这么个东西，大家当然也都知道，只是不知道已经出来，所以陈国取了手印的一本当作这次的礼物。 嗯，还可以。 魏琛很快翻到了他的迎风布阵那页，对于图中那个正在施咒的术士形象比较满意。 看看我，看看我。 星星其他人也都已经凑过来，就连莫凡这个不合群的家伙此时也有一些好奇，离开了自己座位，却又离着人堆两米远，好像还在思考着要不要凑过来。 哈哈，莫凡这个真是相当猥琐啊，神韵呢。 结果正主还没来呢，大家已经在毁人不倦的页面上开始点评了，然后再找莫凡，看到他还在两米外的犹豫眼。 快来看看。 苏慕城出声招呼了一声，莫凡略一犹豫后终于还是走上前来。画面上一个蒙面忍者蹑手蹑脚行走的模样，看起来确实有点搞怪。这是自己？莫凡真不觉得自己应该是这副模样，可是看周围的大伙好像都超认可这个图。 签个名吧。 陈果把笔递给他，准备让莫凡第一个在画册上写下名字。莫凡愣愣地接过笔，在众人的围观下，写字的手居然有点颤。 本就不怎么样的字顿时写得更歪斜了。 这字可真不怎么样啊， 方瑞在旁说道， 来让你们见识一下哥的黄金右手。 说完从莫凡手里把笔接过，翻到气功师海无量那页，潇洒地签下了方瑞两个字。 怎么样，好100倍吧？ 方瑞其实还有意翻到毁人不倦那页，让两个名字进行对比，确实要强很多，让想帮莫凡说话的人也没办法开口。 你再写第三个字看看。 叶修却说话了， 滚滚滚。 方瑞已经飞快把笔扔了，众人一怔，顿时明白方瑞咋说也是荣耀明星级别，签名这种事儿肯定不陌生，不管有没有刻意练过，签的多了总也会熟出些好看来。不过除这两个字以外的其他字那就值得商榷了。画册继续传下去，每个人在自己角色的页面签下名字，末了交给陈果。陈果一页页翻看了一遍，沉默了片刻后说， 有空的还是都练练签名吧。 这一个个的签名除方瑞和苏慕城是长签签出来的，就唐柔的还算比较入眼，再其他的没一个是拿得上台面，就连叶修的方瑞拿过来看了一眼就摔下了。 还说我呢，你的第三个字也不怎么样啊。 大家望着君莫笑那一页，叶修两个字怎么看怎么别扭，怎么看怎么分离。陈果愣了好一会儿，又摸了那张卡片出来一看，一笔反应过来，叶修把叶秋两字是签得无比纯熟了。虽然他不公开露面，但在战队也会时常签一些周边产品，也是苏慕城方瑞这种长签级别。但是现在他改签叶修，这叶还是那般模样，但修就完全跟不上节奏了，两字再往里一凑，比君莫笑身上混搭的装备还难看。叶修的修很遗憾是他的第三个字。